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全创作最新专辑《青年晚报》，32里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田馥甄。 飞碟男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UFO Star 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台湾爽。 Hello， 我是台湾爽主唱洪宗。为什么我们五个会组成台湾爽呢？因为我们当初都是一起在乐器行教学的同事，那时候呢，觉得玩音乐一个人玩太寂寞，就必须要组一个玩音乐，应该要组一个很屌的乐团，就像我们的偶像披头士那样，所以我们决定要组一个乐团。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对音乐的热情，组乐团真的是玩音乐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酷的决定。每一个人负责他手上的乐器，把自己的乐器发出声音，并且与大家结合的一个瞬间，成就了五个人的想法，摩擦了彼此的热情而产生的化学效应，我想就是我们最爱音乐这条路的原因吧。 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智障 些 老戏班啊。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哎，我按到青春曲不是三了，还没。本周的飞碟快红心是台湾爽， 慌了。 12:05，7月12号星期二，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呢，没有生日寿星。 哎呀， 如果你是七月份的生日寿星，欢迎你上脸书搜寻飞碟联播网，然后呢在我们的网志区你就会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可以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Not Today。 There she goes in front of me, take my life, set me free again, we'll make a memory out of itHoly Rose at my back, don't look gone, take me back again, we'll make a memory out of it, we finally fall apart and we break each other's hearts, if we wanna live young love, we better start today, it's gotta get easier, oh There she goes in front of me, take my life, set me free again, we'll make a memory out of it, holy rose at my back, don't look gone, take me back again.Finally fall apart and we break each other's hearts. If we wanna live young love, we better start today. It's gonna get easier, oh, easier somehow. Cause I'm falling, oh, easier and easier somehow. Oh, I'm calling, and it isn't over unless it is over. 北欧绝美天籁，世纪传奇乐章，秘密花园，成军二十周年首张现场精选，请听《环球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作《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 超越一千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 You Raise Me Up。 亲爱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Hello， 我是包伟明，这是我的新歌《棒棒棒》，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是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平多的小空间，弹着那熟悉又简单的和弦。第一声是你安抚我，第二声是你叫醒我，第三声你看穿我，赤裸裸。虽然你 早知道他不在身边，醒来找不到他，我每天都演一遍。你是吗？故意作弄我，允许他继续打扰我，直到有天我累了，却逼我只能躺在你怀中。就别说再见，白说得不到就别联系怀念，我有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用尽黑白线把它连成纪念。嘿，说回不去也别说 蛮期待他的演唱会的，戴佩妮。 Yeah. 这首歌曲《钢琴键》12:17，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23639955，要进行我们的青春期我戏杀， 进行一个接听 call in 的动作， 进行一个分享你孤单的动作， 进行一个不知道在线上有多少是昨天晚上听了我们演讲的人的动作。 他们应该很累了，想睡了吧？ 大学生没这么早睡吧？ 我刚才跟马克说，今天早上凌晨大概反正快五点了，我就觉得不妙，因为快五点我精神还是状态非常的好，那个今天听小说的 app 都已经不知道重播几集了，然后都睡不着，我觉得我快睡着可能已经5:30或快6:00，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怎么都没有个节目可以让我打打电话， 你说五点的时候， 对啊，说说我心中的闷，让大家知道我睡不着有多么的痛苦，想找人分享。 那你打电话你会走什么路线？喂，那哪一种路线？还是 我在幻想说，如果今天打电话到前面点点，我要讲什么？然后应该会很八股的开头说，哦，因为我现在睡不着觉，然后我有点好奇，就是马克可以再教我一次呼吸法嘛？因为我忘记是几吸几， 认真哦， 就我忘记几吸几吐了，因为我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所以 calling 啊。 那还不错啊，就是有认真问题啊。 嗯，然后可能聊一聊，就觉得说半夜真寂寞，有你们真好，这个温馨的结尾。 Yeah! 没有，吴玛丽在跟我讲的时候，她讲的更加夸张，她说。请问点点听众都不知道你们自己有多幸福，想打电话就有一个节目可以让你们打电话，还不好好珍惜。 对啊，你看我睡不着可以打给谁？ 好吧，接电话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 嗨嗨，你是？ 我是。等我一下哦。 等我一下哦。 为什么？ 我是赖赖。 嗨。 你好， 打进来了。 什么叫终于？ 有到终于吗？ 你这么常打电话进来， 你就上礼拜四也打电话进来了。 对啊， 我拿两只电话打。 那现在你再打 你，那你是不是两只都通了？ 没有，只有一只通了。 你现在再拿另外一只打，它也会通。 这两只都有通啊。 就只有两声响都是我吗？ 对呀、啊， 四线都是你吧？你不要在那边营造。我们今天好像很多人打， 我还以为说怎么今天怎么了呢？哼， 你们难过了吗？ 难过啊！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 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没有啊，就是我写信到马克信箱哦。 这是你第一封吗？ 上对啊，这是我第一封。你们不是上礼拜没有信可以用吗？ 对呀、 啊，你好棒！ 对呀、啊，对呀、 啊。而且我想说，你为了让你们可以拖，就是比较多一点，所以我写很多。 哇哦，是不是都是废话呢？ 我要分享的是、因为我里面有分享的是那个，我有去看那部电影，我就要你好好的。 你该不会现在把它讲完了吧？这样马克现在就没有办法念喽。 没有，就是我觉得男主角很帅， 他真的是个帅哥，这是没有错， 卓无庸意。 可是马克比较帅。 哈？这就谢谢你， 马克，我们就用你好好的。 谢谢你，谢谢你，希望我半身不遂的时候，你也愿意照顾我。 可以啊。 好。 他会用力帮你擦澡的。 谢谢。 然后其实我还我想起来，我要打电话讲要干嘛了，就是我在听某一天的马克信箱的录音档，然后就听到玛丽讲妈。大学生妈宝的那一集，我看了之后，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那一集也太有趣，我就看了之后狂笑。 那一集真的很夸张， 就是很夸张。我觉得那个就是不敢，他好像是不敢拿盘子那个，我觉得还蛮扯的。我 不敢拿盘子， 我完全忘了。 然后还有那个不会绑鞋带。 好像蛮多人不会绑鞋带的。 我竟然不会绑鞋带，要怎么过生活啊？ 还好现在不是有发明一个新的鞋子，是用旋钮式的转紧跟转松。 对啊，好像蛮多人真的不会绑鞋带的，蛮恐怖的。 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不知道以后的妈宝会不会就进化成，就是他不会擦屁股， 他不会起床， 也有可能哦。 他不会， 他也有可能是，就是没有妈妈之后，他都会来，就是。就干脆睡过头，然后没有去上班或上学也有可能。 精彩。 然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大学之前我都不会爱洗我们家的洗衣机。 哦，因为没有去洗过，所以不会用。 对， 我到现在也没有按过我们家的洗衣机啊。 其实你就是个妈宝啊。 对 啊。 可是我觉得我也是妈宝哎，可是可能是比较独立的那种妈宝，因为我们 独立式妈宝，妈宝还有分几种吗？ 独立式滚筒， 你也是妈宝啊？那你是哪一型呢？啊， 我 是独立式。我 觉得有可能有分那个正镜头吧，就是轻微 有程度之分， 然后中度跟重度，还有重度患者，还有无药可救患者。 所以不敢摸盘子那个就是无药可救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已经到。没有办法救了吧？对啊，可是我觉得不会坐火，不会坐车到桃园机场那也很扯。然后我之前是不会按洗衣机的原因，是因为我妈跟我们家的家人跟我讲说，就是洗衣机很贵， 乱按会爆炸， 会坏掉。然后我就再也没有。通过我家洗衣机的按键，对， 洗衣机按键乱按没关系吧？是你倒那个 洗衣精， 那些乱倒才会出事。 就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妈就不让我去碰洗衣机的按键，然后后来我奶奶跟我住之后，我什么东西都是我奶奶帮我收好的，所以某方面就是我只要暑假回来就是奶奶会帮我处理一切，可是如果是我出门在外的话，我都会自己用。 好的，恭喜外出拯救了你的妈宝病。 是，其实自己也会做，只是在家就有人帮你做，那就是 就懒了，就给妈妈了。 然后我就很，因为我最近跟我妈感情变很好，然后所以我都很快的跟我妈，我帮我妈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叫做 玛丽亚。 你妈有喜欢被叫玛丽亚吗？ 她因为她知道我是开玩笑的。 就是我们两个打打闹闹，所以就是开玩笑，所以他就还蛮开心的。 玛丽啊，去帮我弄，去帮我捏脚，去捶背，去扫地，去洗衣服。 好啦，赖赖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嗨，你好。 嗨，玛丽，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在，等一下，我是接在赖赖后面吗？ 哎、欸，对耶。 肥师弟哦。 天哪， 不是啦， 点点点要变老人点点点了。 谁啊？ 我是带小孩的 Gordon。 点掉了明道。 是温哥华彭于晏。 没事了。 啊？怎么？ 怎么了，彭于晏？ 我现在一个人在家带小孩，我觉得很惊慌失措。 那你把小孩快递来啊？ 交给我带啊，我带小孩王哎、欸。 真的吗？ 真的啊。 我现在只是觉得说，知道就对我老婆有多一份的那种 尊敬 跟那种。 我刚刚好像依稀听到你的小孩在摔碗盘。 乱讲，真的假的？ 刚刚真的有哐啷啷的声音啊？ 没有啊，这里没有啊，没有哐啷啷的声音啊，这是你们那里闹鬼。 你待会晚一点，隔天自己去听录音档，刚刚打电话进来是不是有哐啷啷啷那个？ 我很确定没有哎、欸。 我很确定有。 我很确定没有 哎、 欸。 好恐怖哦！好了， 干嘛？你要干嘛？哦，你要开 App 听是不是 ？App 来得及吗？ 来不及啦，那个很短啊。 那个很短的意思是你知道明明有了， 没 被套话了？ 我只是有吗？ 我们现在开 App， 就我的 App 没声音。 Why？ 还是 App 坏掉？ 真的假的？ 为什么 App 会没声音？ 没有啊，欸、那我怎么 App？ 今天是玛丽控音吗？ 今天是玛丽控音 ，yes。 为什么今天是玛丽控音？ 因为玛丽她是一个体贴又善解人意的女孩， 所以你今天状况不好就是了。 对，我、欸、真的没了，过了， 来不及， 过了。嗯， 怎样聊完了吗？ 还没啊？啊，你最后说什么？ 你说我吗？ 对啊， 我说你怎么状况不好？最近睡不好吗？ 不是，是因为昨天晚上就是去做了一个演 讲， 对、哦、对对对对对，然后演讲是非常耗费心神的一件事情，我把我全部的精力都给出去了， 啊 之类的， 真是太感人了 ，Yep， 我今天打电话纯粹只是觉得说我老婆很厉害，一个人在家，因为我之前出差2个礼拜， 嗯， 她一个人带小孩2个礼拜， 嗯， 然后只就觉得说天啊，这个小屁孩，他就大眼瞪小眼，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他也没有要干嘛吧、啊？他就是在探索世界啊。 可是，好了，我觉得这个话题好像真的太老人了。算了，我不要讨论这个话题。反正我只是觉得我老婆很厉害。我是想在这借这个机会，真的觉得她很厉害，然后给她觉得 你要不要传？你要不要传个讯息给她说 ，Jennifer， 我爱你。Right now，、 哦、 现在 有啊，常常啊， 现在 Right now， 就你还要加个感谢，就觉得你真的很棒。 那请问我问你，我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抱着小孩，我怎么传？ 那你挂掉以后马上传。 哦， 你的哦听起来就是没有很想要传，就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哎、欸。 为什么 他一定会觉得我怎么了？ 这种感动就是要及时分享、 啊。对 啊， 你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吗？你不是苦追 Jennifer 才追到让她变成你老婆的吗？ 是啦。 怎么生了小孩以后你就这样随随便便呢？ 我哪有随随便便？好，我现在传，真是。 真是真是，然后小孩就用力往地上一丢。 我现在什么就丢。再会了，Gordon。 哦，好吧， 拜拜， 拜拜。12:29，02-2363-9955，23639955，青春期543。 我们在今天来电台之前，就是演讲结束之后，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去了玛丽经纪人的朋友家。 嗯。 然后这个朋友就生了一个昨天生日的小娃儿，1岁， 满1岁了， 刚满1岁。所以我玛丽就是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会说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啊，然后答案是1天24个小时。突然好像有点要打消要小孩的念头， 要小孩的是你吧、 哦、对，我还是很想要个小孩啊，我的， 一天 ，Oh my little， 12、13、14、15个小时， 一杯可以喝一年。 很可怕的。 对啊，都要跟他朝夕相处。 哎、欸、哎。欸 我们把伤心都丢掉，把失望也忘掉，记得把感动细心的收藏好就好。Yeah, yeah, 成功或失败不重要，快乐才是依靠。我拥有朋友，我拥有爱才重要。我知道每天都有人在比较，才有那么多的烦恼，难道就不能开心的做自己就好？什么事比快乐重要？我们都该去寻找，曾被丢掉的单纯美好。混乱的思考，回到平静的心跳，这何尝不是一种需要？每天都有人在比较， 比较 才有那么多， 那么多，那么多。 难道就不能开心的做自己就好？没有什么事比快乐重要。每天都有人在比较，我才有那么多的烦恼，难道就不能开心的做自己就好？没有什么事比快乐重要。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 降歌金曲， 爱像月，明天还没说再见，只一眨眼就是3多年，还没认清世界，还没准备相见，再通融一点，让我跟爱的人好好道别。你站在门的另一边，我才发现相遇离开只隔一条线。 抱歉，爱在时间面前无需辩解。2016张韶涵全新专辑首播主打《再见之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怪出任务，姐姐放大决 ，Let's go Buster！ 麻辣间谍导演，蜘蛛人 MIB 星际战警团队打造。雷神索尔、克里斯汉斯沃，本周四早上起，魔鬼克星。 我是卢广仲， 我是徐伟宁。 我们在肯亚的卡库马难民营 看见了来自脆弱国家的儿童及家庭， 我们的关怀能抹去他们眼里的忧愁， 我们的帮助能点亮他们的希望。 捐款饥饿三十， 报名7月30、31大会师，让他们的教育不中断，生命不停摆，勇士出击，危机远离。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在里点三早婚，我是玛丽， 我是 Mark。是安怎讲吗？ 嗨，你好。 嗨嗨嗨，我是 Mark。 你是啥人？ 我是 Mark。 嗨， 嗨，你好。 欢迎使用一个礼拜一次的权利。Welcome。 你好棒。 你好棒哦。 哦，我 小右、 那个。小右刚回来啊，因为 哦去日本了。 我玩了8天。 难怪我想上礼拜怎么会没有接到你的电话、 哦、 我想你成长到哪里去了。 他去日本了。 没有成长，很需要你的声音，所以回来赶快打给你。 那你在日本的时候也有听节目吗？ 哦，没有，因为真的 太累了。 真的太累，因为在日本也其实也蛮焦虑的。不过我传了几张我跟正妹拍照的照片给马克了。 你传正，那你怎么会跟正妹照相？ 就是，我先讲我第一天好了。第一天我住在那个饭店， 嘿， 那转角有一个卖饼干的饼干妹妹， 嘿， 然后我就跟她买饼干，然后我就跟她要了 LINE。 哈， 就是跟她要了 LINE， 想说跟她交个朋友这样子。 哈， 对，结果第二天我又去跟她买。 哈， 对，然后就是 那。欸，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哦。 没关系。 就是啊，你第一天看到他，你觉得他很可爱，然后你怎么跟他要 LINE？ 你说了什么？ 嗯，我说，我就用那个，因为我日文不是很好，我用那个 LINE 的中日翻译说，嗯，可不可以交个朋友？他就说 OK。 你就把那个翻译的讯息给他看，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加了 LINE 这样子，然后我还问他说他就是几岁啊，做了几份工作这样，就是。然后我在东土，我都有跟他讲说我很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他在工作嘛。 嗯， 对啊。然后我后来第二天我还买了一杯饮料给他喝，对啊，就是因为我第二天，我前三天都住在那边嘛。 嗯， 就是都住在那间饭店附近，所以我都会去看他有没有上班这样子。 嗯， 对，就是因为他就是蛮可爱的一个女生，20岁而已。 嗯， 对，然后就是这几天真的是，我觉得这是一场梦哎、欸，就是这8天是一场梦，因为去了好多地方。 那你现在还有在传 LINE 给那个女生吗？你有传过 LINE 给她吗？ 哎、欸，有，我传过 LINE， 可她最近没有回，因为我今天，重点是今天我要回离开之前，就是我这几天本来都有要去找她，可是因为后来我搬了饭店， 嗯， 就是搬到车站附近，所以得搭2站才会到那边。 嗯， 对啊，因为他都没有回，所以他可能是工作在忙，因为他说他做2份工作这样子。我要继续说吗？ 继续啊！ 啊、哦，不好意思，因为我怕你们会很乏味。 没有，我陷入一种沉思 当中。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哎，哪里乏味？ 然后我今天在那个，我今天早上去吃早餐嘛，因为今天是要回国的最后一天了。 嗯， 那我。因为我这几天还是都非常焦虑，其实在日本也是非常焦虑，因为日本的那个路线什么都很复杂，然后我又是第一次出国，然后后几天又跟别人借钱，因为钱实在是不够了。 嗯， 因为延3天啊，所以因为台风的关系，延3天我等于我没有钱了。 嗯， 不过我贷款的那个太给力了，他就是一直帮我刷卡。 嗯， 就是之后再还他这样子。然后今天是去，我早上去吃早餐，因为我一个人睡，然后。我就到一间早餐店吧，在车站附近。因为其实我去日本，我就是一直拍照，因为我蛮喜欢日本的。 嗯， 对。不过我第一次去，就是还是会很焦虑这样子，因为那是本身自己心理状况问题啊，那个不能怪别人。 嗯。 然后我就在那个博多车站的附近，然 然后就是遇到一个女生，她就是也在那边工作这样子，没有，她就是到那边工作。 嗯， 然后我就是想要搭讪她，就是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还蛮大胆的。 嗯， 我就问她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其实我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嗯， 她就说在那个博多车站的 B2。 嗯， 对，然后我就跟她，我就问她，我就直接用那个，就是又用那个 LINE 的讯息问她说可不可以跟你交个朋友这样子。 嗯， 然后她就说 OK。对，他就说，他就人很友善、啊、我有传给马克的照片。 嗯， 对，有一张很可爱的那张。 我想知道那个 LINE 的翻译讯息到底是什么啊？ 有一个 LINE 的团，就是你找到那个加入他加他好友， 嗯， 就等于是比如说你传你好，他就会回孔令基哇，就是他会传那个翻译的给你。 LINE 会这样？ 有一个 LINE 的中日翻译啊， 有一个群组会这样子做。 我之前也有那个。 那个蛮好用的，因为我日文还是很差，而且加上我本身焦虑的问题。 找一找。 虽然说之前在九份有上过。 这是一个 app 吗？还是这是一个？ 在 LINE 里面。 在 LINE 里面。嗯。这么酷。 对啊、在 LINE 里面。 这么酷。好。 对啊，然后可惜在那日本在那很好用，重点是，我就是开始跟他有一些交谈嘛，因为我就早上，因为我很刻意的买完早餐，我就直接坐他隔壁。 嘿。 代表说我已经要搭讪他了， 嘿、 hey. ，对，然后就是重点就是，我就跟他聊啦，然后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做个朋友啊，然后他就说 OK 这样子， 哼， 然后就是我们就互加LINE嘛， 哼， 我就说我就问他加LINE可不可以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互相扫了条码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说我就又用LINE问他说，就是你是没有，我直接问他，我用英文问他， 嗯， 我秀了一下很破的英文。 嗯， 对，我就说你是本地人嘛，这样子。 嗯， 然后说不是，我是东京人。 嗯， 对，因为我大概听的时候，他说他是在东京工作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有问他说你有去过台北吗？因为我一开始我跟他说我是台湾人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他说他来过一次。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就是欢迎你来台湾玩啊，我可以带你去玩这样子。 嗯、 就是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友善的对答啦，然后可是他的工作我实在因为那个我英文单字实在太烂了、 嗯、 他有打英文单字给我，我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我有听到 interview 这个字，但是我不太确定，他说是跟学生之间的 interview 沟通， 嗯， 那我就问他说是不是老师，他说不是，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是我们之后就是用 LINE 在联络这样子，我就是有加了两个去日本有加了两个女生的 LINE 这样子， 嗯， 那我去日本第一天，因为九州其实蛮复杂的路线其实蛮复杂的，而且加上我没去过日本，不过幸好有人带我， 嗯， 那其实那边的人种现在也都是很多、啊、这样子， 嗯， 那因为我第一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饼干，因为他不是每天都在那边卖，就是他们会换人啊，他们会换人。那我去了蛮多景点的，就是有去，嗯，有去什么太宰府啊，然后九十九岛， 嗯， 那个都是我觉得很新鲜，然后可是又加上我本身有一些焦虑，所以可是我都会一直找日本人拍照，然后我会跟就是很友善的问他们，然后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出国以后你的焦虑比较没有那么焦虑？ 嗯。或许有，但是因为我当天要去搭机场的时候，因为我没去过机场，我在机场我就开始焦虑， 因为你要回国啦。 没有，我说我去的时候。 哦， 那就是出发前你太紧张了吧？因为那时候你打电话不就说你很紧张，关于你要出国。 而且因为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搭过机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很多的那些规定。 但我觉得、啊，我觉得可以在路上，然后跟不认识的。漂亮女生 ，OK， 要 LINE 搭讪跟要 LINE 这件事情，其实代表你的内在自信是很强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就是 我知道你们没办法联想， 对我连不起来，这不是我认识的小右。 对啊，就是，而且我今天一下飞机，我本来想说，因为明信片嘛，我本来想说写完明信片，我就要直接送到电脑去，因为我堂哥来载我啦。 嗯， 对啊，因为我对那个一行，我对那什么行下那些。完全不熟啊，因为我是今天也是第一次出海关，而且今天在日本机场也是发生了蛮荒谬的事情。 在那个日本的福冈空港空港机场，因为我带团的那个人帮别人买太多东西了，他要托运的行李实在太多了，他把他的旧衣服全部都丢掉，然后还丢了一堆糖果，就是因为我们去那边都是扫货啊，就是我都是看他在扫货啊，然后我们是有，我们其中一天是有去一间就是免税商店这样子，很大，然后就是衣服还蛮便宜的。 好的， 就是，要过好了吗？ 没有啊，就差不多啊，我们知道你的日本行了。 知道了吗？我觉得我还有好多话想要讲哦，那我会睡不着欸。 我们已经知道 啊，你去了很多地方，然后看了一些景点，然后扫了很多货， 认识了两个女孩。 对， 那吃也吃了蛮多东西的啊，就是什么伊兰拉面啊，博多伊兰总店，然后博多拉面嘛， 嘿， 然后益丰堂， 嘿， 然后那边吉野家也有吃这样子，对，就是大概是，可是这样会让我不知道我明天要干嘛，因为回来的时候蛮 开心， 你知道那种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那个焦虑感开始加强， 然 后我妈突然回来告诉我说，明天要去拿药咯，就是我就觉得在干嘛啊，对啊，就是可是我觉得你们那个刚刚那个反差，我觉得我也是， 你自己应该有对自己感到一些疑惑吧，就是因为一个真正焦虑的人不会怎么讲啊， 变化的这么强烈， 就像 就像我好了， 像我想要，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但是我是完全不敢去搭讪，就是那个焦虑会把我吞噬掉，我根本没有办法就是移动我的步伐，然后或者开口讲这句话，但是你完全没有问题耶。 对，而且我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他重点是他跟我语言又不同， 对啊， 我还硬去搭讪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代表，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跟一个外国人然后搭讪这一件事情不是一般人做到的事情，如果这么就是焦虑程度这么高的一件事你都能做到的话，其实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到你的。 可是像是因为现在形成一种矛盾啊，对啊，就是主要我今天在搭机的时候也是很紧张，就是我搭威航，就是联航嘛，就是回来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就是要离开，就觉得很不真实啊，因为我第一次在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啊，我也有去什么接天神社啊，然后或者是 所以只是回来有点寂寞的感觉嘛， 就是感觉好像做了一场梦，而且那个梦是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觉得明天早上起来我会觉得我可能要回到我原本的小优了。 所以出国有让你觉得你变得比较强大一点？ 的确有，就是但是我觉得如果出国还有人能再就是继续 hold 住的话，我觉得会变得更强大。对，可是重点是问题就是在钱， 就是你现在没有办法一直出国。 对，我没办法一直出国，除非我能好好的去赚钱。对，然后其实出国我真的觉得，而且我去日本啊，还有那个我有看到那种小女孩啊，大概20岁的，在路边那样弹吉他，算是卖艺啊，就是她可能是街头艺人。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身上没钱哦，我还想说跟我同团的人借钱，然后去买一下他的 CD 支持他，因为我觉得他很棒，我把他影片录下来，到时候再传给马克尼。 好的， 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我再传一些照片给他，因为我大概到各个景点，我都有跟那边的不管是阿姨或者是店员拍照这样子。 好的， 就是我都会直接问，最后的旅馆我也是叫他们大家一起来拍照这样子。 好的，感谢你小佑。 今天的内容优不佳， 今天的内容 很丰富， 对，让我非常的惊奇。晚安了， 好， 拜拜， 有点空虚，晚安， 拜拜， 拜拜。 刚刚那个 LINE 呢，就是你可以搜寻 LINE 中日翻译，他会帮你双向翻译。 我就 查了一下，我之前问了他什么，请他翻什么。 我看。 我问他今天天气真好，他说 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我就觉得很可怕，我就传了好可怕哦。他就会とても恐ろしく哦。然后就开始问实义动词该用在什么时候呢？他就传了一些，我就开始就传了一句。 他分得出问句吗？还是他只是单纯翻译？ 他有时候会翻得有点不准。然后我又问了一句话，就是一旦做了就不能后悔。你、说一旦公开思路口头盖，你猜我下一句问了什么？ 什么？ 为什么会不再喜欢一个人呢？ 你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啊？ 然后他就说どうしてもう一人が好きでありません。那就又传了废物、失败者、烂人、失败、睡过头、想死。 我要看。 我那时候到底在传什么给他？ 对啊， 我这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好莫名其妙、 是什么？你搜寻？ 因为那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人介绍关于这个软体，就是你只要传讯息给他，就是、 他不是软体，他就是 LINE， 他就是 LINE。对， 然后你在聊天里面， 你就像跟一个朋友聊天，只是他都是把你传过去的话。传回日文给你， 所以你要什么？你要先按加入好友、 我应该那当时就是按加入好友加他吧，不然可能当时我是扫他的 QR code 之类的。 是哦， 可以试试喽。 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好友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最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云端服务就在数位通国际，拥有全台唯一完全中立的网络交换中心，提供各项专业云端应用服务，主机代管及价值服务， 经过政府团队严格审查评选及测试，击败众多国内外知名业者，成功上架政府云端 ICE 共同采购平台。选择云端服务，就选数位通国际。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出来，我们是赶不上的未来。 12:55，我是玛丽， 我是香草爸布。 他们是南拳妈妈0223639955，今天晚上青春期543，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聊聊天呢？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或是你要跟我们分享，你如果放暑假了，你有什么暑假计划呢？天啊，有人说他想吃肯德基，被你一讲，肯德基突然就一直浮上我心头。 我一直都很想吃肯德基，但现在肯德基实在太少店了。 真的耶，我觉得自从肯德基离开电台楼下之后，应该就非常非常非常少吃了。 而且他最近，因为他最近一直在疯狂打网路广告，然后还有外送。 对，他广告突然变得好多。 他网路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他大概吃那个炸鸡， 然后外送到8点就停了，搞什么？根本就没有办法订啊！ 线上的1234，你们都不要跑哦。 等我们到1点钟过后。 0-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陪毕书尽摇滚一下，陪毕书尽三八一下，毕书尽第二波主打三八，老鹰制作，福茂发行。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关。 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1887年台湾铁道开工，1908年纵贯线全线开通，1980年北回铁路完工，1991年南回铁路贯通，2007年高速铁路高雄台北一日生活圈完成，2016年哈马星台湾铁道馆落成，完整呈现台湾铁道路网31款复科车辆动态运行，邀请您到博尔来一趟跨越百年纵贯台湾铁道之旅。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历史博物馆提供。 天上死去的星星，一直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 田馥甄的日常，7月13，全亚洲限量珍藏。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 2 3 4， 大家好棒哦，你们都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孩子。 No， 怎么了 ？We lost number two。 没有，又补上，瞬间补上。 1 2 3 4。 好虚荣哦。 嗨，你好。 喂。 嗨。 Hello。我答对了。 你是谁？ Yeah! 我是刚刚说我要吃肯德基的人。 你要吃肯德基？你是王立强啊？ 不是，我是曾少龙。 哦、oh, ，你说更早那个说你要吃肯德基的人， 对，因为我跟我同学就朋友， 嗯， 打赌说如果我打进来，然后跟他说我要吃肯德基， 他 就要请我吃肯德基， 好棒哦！ 我喜欢这种赌注。 哎、欸，肯德基现在有什么餐啊？他除了炸鸡，他的汉堡好吃吗？ 劲辣鸡腿堡啊！ 我现在心跳很快，然后我们要吃全家餐那种。 全家餐就是有什么有鸡有。蛋挞有， 不是啊，全家餐就是一桶啊，里面有9块或者12块或者什么、多少的。 现在很紧张。 嗯。深呼吸，肯德基现在有玉米吗？ 啊，没有， 沒 有啊， 有吗？ 有啊， 我知道蛋挞还蛮好吃的。 嗯。 蛋挞有新口味吗？ 其实我很少吃肯德基耶， 但你明 因为我朋友临时。我很想吃， 今天半夜没有啊，没得吃啊。 我们明天要去吃啊。 好的。 然后他就叫我来听《青春点点点》，然后他就说敢打进去的话，明天他就请客。 好棒哟！ 所以很谢谢你。 好棒哦！ 祝你吃得开心。 谢谢。 拜 拜。 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 你好，你是？ 我是猫小孩。 嗨，猫小孩。 嗨， 嗯，嗨， 好久没打电话进来了。 你的暑假在干嘛呢？ 我的暑假， 嘿， 其实也蛮无聊的，就练琴啊，然后练队服啊，然后 队服要练什么？ 就是练早操跟那个第一支舞。 啊，好青春的回忆啊！ 听起来很充实，没有很无聊、啊。 天啊，天啊，天啊，好青春啊！ 但其实也就练一两次而已，就之后还要再持续练，一个礼拜大概演一两次。 以前带营队的早操舞都是我编的呢。 啊，你都编哪一种？我看 我都会编，就是哦，你说跳姿势哦？ 对啊，像妖怪手表那样吗、 好像没有。我记得我编过阿妹、张惠妹 Yes or No， 然后还编过高凌风的野菊花。 一句话， 一句话，默默开在山坡上之类的，很嗨呢。 啊，还蛮好笑的。 山坡上，山坡上。 而且没有，我今天打电话进来是说我刚刚打死了一只蟑螂。 徒手吗？ 哎、欸，最近蟑螂好多。 因为最近那个一定，因为那个夏天，然后他们要就是喷药什么的，就是蟑螂都会摸的， 很可怕， 对、啊， 好肥又好大的那一种， 潜、啊就是、藏在地下道、下水道那一种。然后我刚刚 我刚刚就是已经有看到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了，然后说完蛋，他已经进来，然后我来不及用拖鞋打，然后大概出看到他出现了两三次，然后我想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打到他，我才就是比较好睡，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会爬到我床上。 嗯， 然后呢我就想说已经第二次没有打到他，我想说今天大概就是必须要有点战战兢兢的睡觉，殊不知就在刚刚他默默的爬在我的床边，然后我就想说完蛋，我现在一定要立刻打，然后我就想说而且他是有翅膀的，然后我就很害怕，想说他如果飞起来我就崩溃。后来他就默默被我打死，然后就瘫在我的地上。 你有没有想过他愿意出来是因为他已经把软缠好在你的房间里了？ 真的很可怕，不要再跟我讲这个，我就很害怕。天啊，真的很 不用不用，哎，不用想这个吓自己吧，这不真实啊， 对啊， 这不是确定的， 很可怕，欸， 好烦哦。应该不会啦，还好不会，应该不是。好，我要说服我自己说他不会产卵。 不是啊，本来就不是。 对，绝对不是。好，而且我还要跟你们讲，我想问你们，是说你们知道那个白痴公主吗？ 嘿， 你知道吗，马克？ 他知道吧？你不是有一阵子蛮迷白痴公主？ 阿妈， 对对对对对，他之后还有出了超多系列的，就是有什么有就是美环的，然后我昨天就看了，然后就觉得超好笑，而且他之前还有就是要怎么讲，是恶搞还是 cover 萧亚轩 Super Girl， 然后我整个笑翻天，然后想说你们之前，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你们广播，然后也是放了这首歌，然后你们也是在那边输，就输很久，我就觉得很好笑，就。听到那首歌，就是一直想到你们在那边输。哎，怎么这么安静？喂，超烦的。 What are you doing？ 我在想要怎么回应。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猫小孩。 可是我觉得这个马克我很喜欢啊。好啊，他其实。 好，我等一下马上开。 好啊，拜拜， 拜拜。 你现在是 NBA 的，我们的青春点评员吗？ 怎么了？ 有人说马克，你知道吗？邓肯退休了。 对啊，刚刚吴玛丽也就是在旁边滑手机的时候说邓肯退休，我说哈什么？为什么插画家邓肯要退休？ 不是那个邓肯， 是 Tim Duncan。 那这有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吗？ 还好吧，就是一个时代的逝去啊。他在今年就已经都打了生涯新低了。 他原本是哪一队？ 他从一而终， 马刺， 对啊， 连我都记得，可见他从一而终有多么的强烈。 Yep， 1:07，02-23639955。하지 말고 너나 잘해 네 그런 동정 따윈 필요 없어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 시간이 모든 걸 해결할 거야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 Game over, game over, 오 Game over 다 같은 여자 어딜 가도 눈 씻고 봐도 하지 말고 너나 잘해 네 그런 동정 따윈 필요 없어 I said a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오 시간이 모든 걸 해 厉害 ,1,2,3,4, 一二三四，你要哪一线呢？ 我要一。嗨你好。0223639955。你是谁？ 我是可怜的读书人。 可怜的读书人。 为何而读书？ 我要考托福。 何时要考？ 九月中。 九月中要考。 嗯。 目前模拟测验成绩是多少？ 我还没考过。 模拟测验都还没测过。 试写吗？对啊。 试写都还没有。 我明天要，我明天要考啊。 明天试第一次。 对对对对对。很紧张。 那你是有去补习的吗？ 我有补习。 你看，如果你有开托福补习班的话，他就会到你的名下了。 不会 啊， 托福补习班那个啊、那你没有托福补习班，就是那个坎站要很高啊，那个门槛要很高哎、欸。 嗯，我想问你们平常有在喝饮料吗？ 我没有。 我想戒，但是都戒不掉。 我玛丽 都喝。都喝哪一家？ 每一家我都有我的爱，到哪我都可以生存。 你是蟑螂吗？ 怎么了呢？ 因为我在饮料店打工。 你在什么店？ 饮料店。 饮料店打工。 那是连锁的吗？还是你们有独门 那一 家？ 连锁的。 数字吗？ 啊，不是，不是数字。 是 有点难猜，你们猜猜看。 水果吗？ 不是，不是水果。 水果是哪一个啊？ 橘子啊。 大家 有烧肉店吗？是烧肉店吗？ 什么？不是吧？ 很多茶都聚在一起泡个汤。 对对对对对。 哈！ 超好猜。 什么？竟然没猜到！ 我跟你说，如果在很多茶都一起泡汤开会的那一间呢，我个人最喜欢喝的就是欧马克喝过，他觉得恶心死了。我非常爱喝优酪绿茶、 啊， 但是他说那个喝起来就像是 呕吐还是什么？ 不是，他说像一个很怪的沙士的味道。 啊，应该是那一家问题吧？ 没有，我喝都觉得很好喝啊。 我顺便推一下那个。因为这礼拜有加LINE的话，就是排行榜有九折。 你们很贵，你们太贵了啦。 对，所以跟你讲可以打九折啊，这样就可以去买。 而且我觉得好怪哦，每一次去你们这一家啊，店员给我试喝什么，我就会买什么，我就会买。 真的假的？你太容易被说服了。 我觉得我在其他家还没有这么容易被说服，就以前。 但是他们的试喝好像真的蛮好喝的。 就每次给我弄一些， 不是，我们的都蛮好喝的。 不过就是奶茶而已，不过就是奶茶。然后我喝， 喜欢奶茶吧。 不管是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不管喝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都给我来一点呗。 马克下次可以喝喝看啊。 不要啦，浪费钱。 他不太会花钱在饮料上，更不用说你们这个是已经偏中高价位的饮料店了。 伤荷包又伤身，干嘛呢？ 哦，也是啦。 对呀、啊。 嗯。那你就 加油喽，努力喽， 饮料喽，希望你有美丽的二头肌或三头肌。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Hello， 一， 喂， 嗨， 喂， 你好， 你好啊，你是谁？ 什么丽呀、啊？ 什么丽？我是玛丽， 玛丽，你好，欢迎，你睡不着，欢迎打电话给我， 打给你呀、啊？ 你是谁呀、啊？ 喂， 你是谁呀、啊？ 是小美， 小美哦， 嗯， 小美是第一次打给我们吗？ 对。 新登场，有一种传奇人物要诞生的感觉。所以，小美，你现在也失眠吗？ 对呀、啊。 那打电话进来之前，你有想过要跟我们聊什么吗？ 不知道 哎，那就继续在床上歇着呗。 好， 拜拜， 拜。 Sticky X, I got one more problem with you, girl. Hey. Hey, baby, even though I hate you, I wanna love you. I want you. And even though I can't forget you, I really want you. I want you. Tell me, tell me, baby, why can't you leave me? 'Cause even though I shouldn't want you, I gotta have it. I want you.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Ariana Grande, Problem. 你有任何问题吗？欢迎打给我们，马克会帮帮你的 忙。 1:1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是谁呀？ 我是 Jessica， Jessica， 你是不是14岁啊？ 我13岁而已， 哦，13啊， 哦，很气耶，多加我一岁， 没关系啊，然后我想要讲一个笑话给你们。 好啊， 就是今天我们上主修课，数学老师跟我们讲的。他就跟我们讲说，他以前有一个学生叫做戴奶罩，是真的。然后就是姓戴，然后奶是 有容乃大的奶， 不是那个奶，没有女部， 那就是有容乃大的奶啊。 啊，对不起，对不起。好，然后那个罩，反正就不是。罩我记得是一个桃，然后旁边没有木那一个。 Oh. 然后就是他有一天呢、啊，就是学务处主任就广播就说，请八年级班长戴奶罩带学，请八年级班长戴奶罩到学务处来。 然后八年级的班长全部都戴了奶罩去。 对。然后就是全部人就很傻眼啊，就是说 哪里有奶罩？ 哎， 同学，同学，拜托你接我啦！你有听到学务处广播吗？我也是不得已啊！啊，我班长平常就正正经经的，我自己是女生的话，我有，我可以啦。 对啊， 你先又醒过来，是不是？ 我就是一个男生啊！我怎么不能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广播就暴露了？其实我每天都偷人家的奶罩。 那个，我妈那时候听到我跟她讲那个笑话，她也是。跟马克一样笑快昏倒，就超智障的、啊。然后我们那个老师那时候讲一半就在台上一直岔气， 他都讲过几次了还岔气， 就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那时候听了，我们大概笑十分钟吧。不要这样， 很好笑啊！我们刚刚已经笑完了，很棒哎。 对啊，那个马科长， 谢谢你 ，Jessica。晚安哦。 晚安，拜拜， 拜拜。一点二十分，你也有笑话要讲吗？ 干嘛又要开启笑话了吗？ 听广告喽。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生命只期待这次相遇。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爱德感动现身，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 to the double R， 天很危险 ，Catch the double R， 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要见 UFO。 萧亚轩的爱无畏，时间来到了1:24，我是玛丽， 我是 Super Girl。 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好。 你是谁呀？ 你是接通了吗 ？Yeah。 好，就是看刚那个打电话的，然后呢， 冷静， 对，刚 冷静， 好，刚。 就是不是有打电话说要吃肯德基的吗？ 对， 是我的一个学长。 嗯 嗯，然后我要来分享，就是我这一次去台南玩，然后呢很可怕，就是那个旅馆都超可怕的，还有镜子，里面全部都是镜子床，还是六角形的。 你是去到情趣旅馆吧？ 不知道，不知道， 汽车旅馆 吧？ 汽车旅馆。 对啊。 不知道，那超可怕，真的是超可怕的。然后呢，反正我就是台南的东西真的太好吃，我未来要嫁给一个台南人。然后反正呢，就是好，我想进去哦。 那你嫁给台南人，他就要把你们的主卧室装潢成那个样子，你可以答应吗？ 不要，这不行，这真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蛮情色的啊，很嗨、欸。 我就是 很可怕， 他就是觉得你很美，他想要360度，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到。 我要看所有全身上全部的洞。 啊，好可怕！我觉得好可怕。然后对我想打进来要说 keyword， 就是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女生，可是为什么？对， 为什么？怎样？ 你跟旁边人 在没有男朋友？ 全世界最可爱的女生吗？ 脑筋动一动。 哦，但是我不是台南人，这我没有办法帮你了。 好， 所以你想要跟 我打进来了， 你想跟台南人联谊就对了。 可以，我未来要移民到台南了。 移民？你现在住哪？ 台北啊。 台中。 哦，台中哦。 对， 台中跟台南很近啦。 嗯，超远，一个半小时、欸。 嗯，超远。 这样你以后回娘家要很久哎、欸。要是你先生动不动又把镜子拿出来，你回家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哦，算了，哦，算了，我还是要台中人好了。 嗯， 好啦，听起来真的很可爱，还是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真有条件？ 好，我有30点，可是每次会被人家说很糟糕。 你有30个择偶条件？ 对，有30点。 哇，已经想好了，很棒啊！我想听听看。 啊，嗯，很白痴，好， 还是你有写下来？ 有，是有写下来。 30点，那为我们朗诵一下吧。 嗯，好，嗯，好，要高高白白帅帅，然后呢，让我想 一下，高高白白帅帅就是三个， 对，这是单独的三个。 好， 然后可是有些都忘记，然后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送巧克力就要立刻分手了， 不能送巧克力给你。 绝对不能， 因为你讨厌吃巧克力， 超难吃，超讨厌。 哇，你可以跟夏雨桐当好朋友哎、欸。 好，还有呢？ 嗯，这样。其他我忘记了。 你三十 挑食， 不能挑食。 嗯、 对，要会打 桶子。你有资格说别人吗？ 我超哦，不行啊，就是不能挑食。 但你挑食巧克力耶？ 对啊。 哦， 而且你还严重到说送巧克力给你马上分手，但是对方不能挑食哦。 哦，就是至少他能够帮我吃掉我不敢吃的东西，像芹菜那些，那真的很恶心、很可怕、欸。 所以是你自己是一个很挑食的人。 Yes， 对。 OK。 嗯。 可是你自己挑食，然后找到一个不挑食的，何不？你自己挑食，然后也找到一个挑食，可以两个人一起挑食呢？ 啊，不要，当然不可以啊！这样对， 为什么？ 就是假设，例如我很，就是假设高丽菜里面不是都会炒那个红萝卜吗？就很可怕，然后他就可以帮我吃掉红萝卜啊！ 你只是想养一头，你只是想养一头猪带出门吧？就是你剩下的厨余而已啊！ 可是如果是一个一样挑食的男朋友。就是假设是我好了，那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说，在点菜的时候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高丽菜有炒红萝卜吗？哦，有啊、 欸。 那我不要。那请问一下，就是那个肉丝会炒芹菜吗？那我不要。 芹菜不可以。 对啊， 芹菜不可以。 对啊，那不是就解决了吗？ 哎、欸，好哎、欸，嗯，有被说服到了。 高高帅高高帅帅白白台南人 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不能送巧克力， 可以不用台南人了， 他已经没有啦、 啊、 他想到回娘家要一个半小时，他没有要台南人了。 哦，不要台南人，好，高高帅帅白白不能送巧克力，就这样，4点 easy 啦。 没有，其实还有很多点，就是太难， 打牌要牌品很好，然后喝酒要酒品很好，然后 就是人品好嘛，其实 对， 嗯嗯嗯。 你现在多大？ 我神大二， 20岁。 所以旁边是你室友？ 还没，嗯嗯，对。 你们没有回家哦？ 没有，我们住在学校附近。 为什么不回家？ 因为都是台中的学校。 那不是才应该回家吗？ 要找工作，但暑假真的是太无聊了。啊、然后刚打进来的就是说他要吃肯德基，但是我的桥牌好队友哎、欸， 那你就跟他交往就好啦。 啊，不要！ 他怎么了吗？ 啊，我也不知道，我们不熟。 你们有喝酒吗？ 没有，没有， 就是很正常、很开心的夜晚。 对， 你们平常会聚在一起打桥牌哦。 这是在台南，但是我找到第一个桥牌好队友，这太威了。 嗯，好哦， 对，嗯，好， 我希望他赶快出现。 哈哈哈，好、哦，晚安， 拜 拜， 拜 拜， 拜拜。止まる時永遠に気持ち分かち合う世界に導き安全伸び歩き出してこう、oh yeah、いつだって信じ合って目を繋いで 神奇的作品 Share the World World，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追海贼王了。 我也是 Me too， 但偶尔我会上网偷偷看一下大家用文字叙述目前的进度到哪、好神秘啊。嗨你好。 喂 喂， 我在门口。 你在门口？ 对啊。 你是小右啊？ 对啊。 你在飞碟大飞碟门口、哦、 飞碟门口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不是 我忘记，我忘记时间了。 怎么可能会忘记时间呢？你不觉得路上都没有人吗？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哎、 欸。对啊，可是我就不知道心血来潮了。 你不是已经吃药了吗？你吃完药不是应该睡觉了吗？ 就是亢奋啊。 而且你刚刚不是还有在 APP 上面留言？感觉 还 很、 啊啊、 感觉都很 OK 啊。 没有啦，我是要拿东西给你们。 快回家去吧。 我东西来了，那我放门口。 好的。 好不好？ 你回家要小心哦。 好，我放门口。 拜拜。各位孩子们，夜深了，不要在外面爬爬灶，这样只是不对的行为。嗨，你好。 你好。玛丽马克好。 嗨 嗨， 我是 Old Man、 哎、好久不见哦。 我还活着。 对啊。 没有，因为最近听到你们这个都常常接到来自国外的朋友打电话给你们， 嘿， 我在想这个我们已经拓展到全世界了是吗？ 嗯，也不是啊，就是你知道现在那个电话比较好打，然后国外的听众可能比较有心，然后他们就打一下，发现诶竟然会通诶、 欸、 因为以前呢，就是大家一起打电话的时候，国外因为要多拨几个键，虽然会拨不进来，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跟他竞争，然后就诶好容易我就打进来啦。 啊、哦、也是啊也是啊。嗯，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好，这个我们这个青春点点里面应该有 LINE 的群组。 好像是，对啊对啊，有一个 LINE 群组， 那 但那是听众他们自己创的、 哦、自己 对 自己说， 我们都没有在里面，而且听说里面就是坏坏的 啊。对了，因为那个是叫什么就是飞碟联播网里面有一个好像就是要听广播的话，那上去之后他是应该可以跟 LINE 一样这样对话是吗？ 就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用这个 app 在上面聊天，发表自己的感想，可以留一行字，三十七个字以内。 嗯。 哦， 那这个要怎么使用呢？ 你有智慧型手机吗？ 有啊。 你用 Android 系统还是苹果呢？ 苹果啊。 用苹果的话，就去App Store， 嗯， 然后搜寻飞碟联播网。 我知道我有啊。 哦，下载以后打开啦。 啊、 嗯，打开来以后，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圆圆的一个大头？哦，你看不到， 我看不到。 哦，对，哇，那这样看不到。 那他这个讯息要怎么跑出来啊？ 没有，因为 iPhone 有 Voice Over 的功能，它会如果是文字，它会念出来。 对耶，可是如果是 App 的话，它如果没有专门设计给盲人使用的话，就没有办法，就你没有办法。 要靠你们跟那个厂商讲一下 哦，真的哎、啊，要跟 CEO 回复一下。 对啊对啊对啊，我是常常用那个手机听你们的广播啦。 嗯， 但是我发现好像有很多功能不知道该怎么样使用它。 嗯嗯， 那、 嗯、 其实按钮蛮多的啦。 嗯，哦，所以语音功能你会知道有什么按钮是不是？ 有啊有啊有啊。 如果你知道有什么按钮的话，那我看一下、哦、 你可以他有办法辨别到有个马上留言的按钮吗？ 有啊有啊有啊， 如果有一个马上，哪里有马上留言、欸、有马上留言、嗯、那你就点马上留言， 然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直接留言然后按回复就可以了。 哦，了解， 他就会跑出来。 没有，因为我在使用上可能跟常人不大一样。 嗯， 因为我们我输入，比如说我们一般就是敲注意符号，打一篇文章进去或打一句话进去，像我的话我就必须用语音的输入方式。 嗯， 有的时候错字会蛮多，所以我也不大敢说要去留言干嘛。 呵 呵呵，对对，因为是这样嘛。 对，好啊，反正你留言以后，然后 你就，而且你现在马上留言试试看。 你就对啊，你就留言，然后你就是如果有人骂你的话，你就说我看不到是要怎样？ 喂，那是太狠了吧？ 没 有 啊， 因为 本来就很，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太自我本位思考， 而且都很冲。 对，就像刚刚你打电话进来，然后就会有人在 App 上面说他、啊、是不会自己 Google 哦，然后会说。啊，你在听广播还要他念，就是会讲这些话、嗯、可是他们不知道你的状况啊。对啊 我知道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啦，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于另外一个群组的人完全是不了解的。 嗯， 对，这个我可以体谅啊。对，顺便啊，我今天打电话最主要的目的是顺便告诉一下马克一下，你有 Uber 的那个账号对不对？ 嘿， 可是 Uber 是违法的。 我知道、啊、 不合法，不能讲说违法，它是不合法的。 是啊，嗯， 我知道全世界只有在美国的加州好像是合法的， 还有东京， 嗯哼，那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最主要是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我不敢说我要鼓励这件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说， 今天是没有发生任何纠纷，如果有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无法可循啦、 啊、嗯哼， 好，我今天打电话最主要是跟你讲这件事情而已。 好， 谢啦， 拜拜。 好，拜拜 拜拜。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个新手妈咪，她的儿子两个多月，很喜欢听妖怪手表。 现在还醒着吗？ 两个多月有没有可能现在要起来喝奶奶呢？速速速！ 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转8240。 张韶涵2016全球专辑首播主打《再见之前》，7月7号全面预售，7月21号全球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赶快扣音。 请打02-2363-9955 02-2363-9955。Ghostbusters 到底魔鬼克星在演什么啊？就是有抓鬼大队吗？ 对啊，就是有鬼横行，就是就像、啊、我家有蟑螂好肥好大怎么办，打电话给除蟑大师 哦。所以那是一个鬼大家都看得到的世界， 他们可能看不到啊，可是就觉得怪怪的，就怪怪的。对， 然后你就要请抓鬼大队快来，我觉得我们家有鬼，你赶快来抓这样。 对，然后他们就会背着一个仪器，然后把那个鬼吸进去，就这样。 哦、然后他们鬼又做的有点像白白的一个 幽灵，就是外国鬼嘛，对啊，幽灵。 哦，我们当年没有看到这个哎。 你说卡通哦？ 对啊。 嗨。哎， 终于等到你们的电话。 你是翔翔吗？ 对啊。 嗨，翔翔。 我这今天等好久。 怎么了？ 我们 手酸酸吗？ 对不起， 手酸酸， 就不像 酸酸， 不像你可以去 H 会馆。 我出来去逛了去工作， 不像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晚300万的烟火，噗噗噗噗，嘣嘣嘣嘣嘣。 那个烟火有没有300万，我是不知道。它确实还蛮 low 的。 哈，可是你的照片看起来很威耶。 它就是乱放，然后没有跟着音乐放啊。 哦，他有放音乐搭配烟火。 有啊，后面的音乐还是我帮他剪接的，然后后面还有弦乐团伴奏，反正就是走了这种浮夸的过程，然后女主角也要假装哭一下的。 所以你今天打算进来是要？ 我可以顺便讲一下，哦，其实我本来想说，就是肯德基，我觉得现在还蛮便宜的。 嗯， 真的吗？ 因为我们家对面就有肯德基，所以就是我有时候我之前就是比较没有节制的时候，就是中午去吃肯德基。 嗯， 然后因为它都有 coupon 券。 嗯， 然后呢，只要在 Google 就是肯德基，然后 coupon。 嗯， 然后呢，我都会点那个卡拉鸡腿堡。 嗯， 然后加上卡拉脆鸡。 嗯， 然后加小可。 嗯， 只要109块。 嗯， 然后呢，加上之前呢，只要拿他的那个发票啊，他发票的时候会有那个代码，然后就可以去网络上做那个神秘顾客。 嗯， 然后呢，填写之后，他就会给你另一组代码，你就贴上去之后，下次就可以免费换一个 薯条、 炸鸡 哦， 对，就可以换一个免费的炸鸡。 嗯， 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烂啦，到后来就变成换一个免费的蛋挞。 嗯， 然后呢，最近呢是就是一样可以换炸鸡，但是就是要加10块。 嗯， 所以就是等于说119块钱可以就是吃到2块炸鸡和一个汉堡， 还有杯饮料， 还有杯饮料。 但就是没有薯条吃、哦、但薯条你也可以用上面的 coupon 券、就是、 他们的薯条好吃吗？ 他们现在就换成那种以前 地瓜那一种， 不是不是，他们地瓜已经没了，现在变成那个香，就是那种脆薯 粗的， 你说有波浪状的、 哦、波浪状的味道但没有波浪 哦，很会形容波浪状的味道但没有波浪， 对，然后就是那个也可以用十块买，所以就是等于说你再花139块钱就可以吃到 129， 139啊，加上薯条之后，如果你不吃薯条 就129， 对，我觉得蛮划算。嗯，老板想讲说，就是我这次去垦丁演出，然后就中间有去海边玩耍， 嗯， 然后我们就有个朋友，他就买了那个彩虹马， 嗯， 然后最近很流行、那个， 现在好多人都在玩那一个、哦， 真的。然后我就刚刚好，就是刚刚好，我们那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彩虹马不知道在哪边玩，然后就飘到了外海去。他就飘到了好像龟山岛，我忘了飘到什么地方，飘很远的，对， 嗯， 然后最后就是把他救回来，然后我从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飘去哪？ 我就飘到外海啊。 你一个人哦？ 我和另外一个人，但另外一个人他就 游回来， 他就游回，嗯，对，他就发现事情不对就游回来，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我， 所以你 他边游的时候没有边拉着你的那个饵， 有，但他越拉那个水越深，所以他后来就 放弃了， 他就放弃了，然后就跟我说：“哎、欸，你该下来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该下来了。”然后呢，反正后来就是到了很远之后我就下来了。然后下来之后就不知道那个浪也不知道怎样，反正后来就是马就是飘走。 嗯， 然后我就很急忙要把那个马给抓回来，就变成说我就一直往更 外海 更外海游。 嗯， 然后我才发现不行， 不对， 我抓不到马。 对啊。 马就飘走了。 天哪，这就是跟汤姆汉克放弃 Wilson 是一样的。 啊、这个，哎、欸，海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欸， 非常可怕。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害怕， 海很无情。 在开放水域游泳，跟你平常在游泳池游泳 是完全两件事情。身为一个曾经在开放水域溺过水的人，我必须要就是告诉 溺过水， 对，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就算你再怎么以为你是水中蛟龙，但是你就是 要小心。 对，到开放水域那个浪真是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反正我后来就是，总而言之，我后来就是我这个离岸边大概应该有200公尺这么远吧。 嗯， 然后我就有点紧张，然后碰我在我前面， 嗯， 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有在游泳， 只剩一分钟了。 嗯， 然后平常游泳的时候，我都是就带着蛙镜在游泳池，很开心，有蛙式或者自由式。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呢，就是我没有带蛙镜，然后我又停在游泳池，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后来呢，我就是拼命的抬头蛙子游，但是我平常又不是很会游抬头蛙，我就是快要死掉了。然后我真的快要不行，但是我又不能跟我朋友说我快要不行，请人求救，我觉得很丢脸。 嗯， 但最后我就是拼着命，真的是快要死掉的一个方式，终于。最后还是踏到了岸上， 好可 怕，然后一踏到岸上，我心脏就是快要承受不了，因为我真的是 要爆了。 对，因为我就一直告诉自己我要冷静，我要冷静。 对啊，那真的很恐怖。 我要冷静。然后后来那个马也被找回来，就是救生员呢，他很快的就救生员就是过了一阵子，哎，发现那边怎么有只马，他就把他拉回来， 他们把马救回来。 我们就一直挥手，那是我们的马，那是我们的马。 救生员觉得烦死了， 对， 一天是要救几批？ 最后。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马不是一个可以在 开放水域玩的， 对，海边玩的东西，嗯， 你就在那种无边际泳池拍拍照就可以了。 哎，没有想到这么多嘛，就想说在海边玩很漂亮。 恭喜你成功回来， 我就觉得能活着回来很开心， 真的。感谢你想想为我们今晚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好的， 拜 拜。 小心，排行榜危险了，雅莉安娜回来了。41国冠军，37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 危险尤物，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我依然爱你，但这些都与你无关。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 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6月21风华发行。Forward Music，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56，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该回家睡觉喽，大家该睡觉喽，快躺好， 好累，好 累，好好的呼吸， 好累。 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的《匆忙人生》，我们明天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ing。 头顶着太阳，拖着沉重步伐，这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们的梦想？心很烫，我不怕雨下得多大，就让泪伪装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们都把生命活得匆忙，消费时间过得很慌张，街上每个人都这样，就像一个傻瓜，太多牵挂，太多说不完的彷徨。我们不应该让心很忙，偶尔要让脚步停一下，多少人错过你身旁，再多后悔能怎样，别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走，我们一起去挑战全台最长的遥控电刷车赛道。 在哪里呀？ 在高雄汉来饭店呢。 对呀，入住汉来的劲夏飙速住房专案，让我们今年暑假一边吹冷气，一边享受遥控电刷车快感。 爷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玩耶！ 今年全家就去汉来飙一下，天天送住宿券，还有机会获得新加坡 F1 赛车假期。 高雄汉来饭店07-213-5766。 深受节奏蓝调影响的四个大男生，是唐、立中、阿斯、冠浩组成温暖系乐团 HTJ， 团名取经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英文。筹备一年多 ，HTJ 首张创作 EP《这就是爱》温暖发行。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Summer time， 整个七月就是要和博朗咖啡馆在一起，饮品天天第二杯5折，每周一在加码买一送一，还有咖啡豆系列商品也买一送一哦。 与朋友一起的咖啡分享时光，就在